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0集。他不是左撇子呀。秦冉没说话，只用右手拿起笔，在记笔录的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。孟欣然僵硬地低头，震惊地看着秦冉写下的字。他在一中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听过秦冉不少事情，例如他是个左撇子，又例如他左手写字不太好看。可现在他看着纸上的字，比例沉稳，姿态横生，跟他在传言里听到的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。孟欣然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整个人如同石化一般。秦冉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随手把笔扔到桌子上，抬头，姣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左撇子。这一句话犹如惊雷在孟欣然脑海中炸响，他看着秦冉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体一晃，几乎要晕倒。他苦苦设计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秦冉明天不能上考场。他被关在这里一下午加一晚上，心里唯一的安慰就是秦冉左手受伤，不能参加高考了。他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有算到秦冉竟然不是一个左撇子。那自己千方百计设计的这些算什么？五分钟到了，外面有人进来，把失魂落魄的孟欣然带了出去。路走到一半，孟欣然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抓着女警的胳膊喊道： 哎，我手机呢？给我手机，我要给我爸打电话。 女警看了他一眼，也没有说什么，直接让人把孟欣然的手机拿过来给他。孟欣然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过了一夜加一下午，那就是还没有开始高考，手指颤抖着给他爸爸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通，孟欣然语速很快地跟那边他的父亲说现在的情况。 喂爸，我现在在…… 在他眼中，秦冉对车祸这件事半点办法都没有。可现在孟欣然慌了，那头孟父的声音十分苍老。 孟欣然，我已经让你姑父去求秦冉，如果他愿意，我们还能私了，若不同意，你就只能坐牢了。 私了？求秦冉？ 孟欣然似乎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，他嘴角扯了扯。 爸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为什么要求他？一个孤女什么都没有，林家秦羽都不帮着他。 孤女？ 孟父那边沉默了一下，他现在只等着林奇的答案，连骂孟欣然的力气都没有。 一个孤女能让孟家被查？孟欣然，我以前很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要太过自负。你现在只能期待你姑父那边能有点用，不然我也救不了你。 秦冉离开了警局，程俊在门口等他，程木的车子就停在门外。程俊先是打开了左边的车门让秦冉进去，才绕到右边。陆兆颖就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他懒洋洋地靠着车门，手搭着椅背，侧身看向后座的秦冉，挑眉： 你去看孟欣然干嘛？ 程俊拧开了保温杯的盖子，把杯子递给秦冉。秦冉接过来喝了一口，才漫不经心地回答：没什么，就给他送了一个礼物。 行吧。 陆兆颖勉强接受这个说法，他转回了脑袋，又系好了安全带，就让程木把车开回到医院。本来秦冉今天早上9点要全面检查身体的，他临时要来见一面孟欣然，其他人现在都是由着他来的，所以大清早的 程木就把车开来了这儿，这会儿又往回开，继续去做全面检查。一行四人到了医院，程俊上去联系医生，陆兆颖跟程木陪秦冉去28层。程管家此时正在病房门口跟人说话，听到电梯响了，立马朝后面看过去，声音是显而易见的高兴。 秦小姐，快过来，你妈妈来看您了。 他往旁边让了让，露出了身后的宁晴跟林奇两人。看到这两人，陆兆颖手插进兜里，似笑非笑地开口。 什么风把林总跟林夫人吹过来了？ 程木站在秦闪的身后，只拧了拧眉头，没有说话。程管家没有听过程木他们说起秦闪父母的事儿，他也没有刻意地去查过秦闪的身世，所以听到宁晴是秦闪的母亲，他十分礼遇。此时听着陆兆颖的语气，他才觉得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对啊。于是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宁晴跟林奇，宁晴没有看到程俊，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。但听着陆兆颖的话，他有些尴尬，不由伸手拢了拢头发，一时间不知道开口说什么。 冉冉，我跟你妈妈来看看你，你的手没事吧？ 林奇的目光落在秦冉的手上，他的左手打了石膏，林奇的心沉了沉。没事。秦冉看了一眼两人，眉头挑了挑，他倒是没有想到宁晴还会来看他。 进去吧，别在外面杵着。 陆兆颖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抬了抬下巴，示意程管家把门打开，他带着秦冉先进去。门外宁晴感觉到有些不自在，他看了一眼林奇，林奇眉头微拧，他看着秦冉的背影若有所思的，好半晌才轻微的点头。两人进去，程管家和程木还在门外，他关上了病房的门，没有立马进去，而是走到程木身边低声询问。 秦小姐的这妈妈怎么回事？我看陆少他…… 秦小姐她妈妈从来不管她。 程木看了一眼门，压低声音。 昨天林锦轩都得到了消息来看林小姐，她妈妈都没来，今天突然来看秦小姐，没安好心。 程管家听完，一双浑浊的眼睛眯了眯，才转身进了病房的门。病房内，宁晴十分局促地站在中间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是苍白无力地问了几句秦冉手的问题。陆兆颖坐在病房内的沙发上打游戏，不理会宁晴跟林奇。程管家笑眯眯地走进来，给宁晴还有林奇端了椅子让他们坐，还给两人倒了一杯茶，十分的有礼貌。林奇坐在椅子上，拿着茶杯微微抿了一口，迟疑了一下才开口问道。 冉冉，医生有没有说你的手什么时候能好？ 半个月到一个月吧。秦冉坐在桌子的另一边，指尖漫不经心地扣着桌子，那就是真的不能参加高考了。林奇按了按眉心，他放下茶杯，然后站起来朝秦冉弯了弯腰。 冉冉，欣然那件事叔叔也才知道，叔叔很羞愧，虽然知道不该，但叔叔希望你这一次能放过欣然，我会好好教训他，并把他遣送出国，这辈子也不会让他回国，希望你能原谅他这一次。 是啊，冉冉，你看你休学了半年，这次高考对你来说也没用，今年不考也没什么。 妈过些天再给你找个好的补习班。 宁晴说到后面，语速就通顺起来。林奇坐在一边，听着宁晴的话，皱了皱眉，但没有打断她。陈管家本来笑眯眯地站在一边的，他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的老好人表情，对宁晴跟林奇也还算得上是恭敬。听到这儿，他嘴边的笑意渐渐敛起。晴染的手依旧支着下巴，他脸上也还是漫不经心的表情。还有呢？ 欣然还年轻，他就是一时糊涂。 宁晴深吸了一口气。 明天就是高考了，如果真因为这件事给他留了案底，那他以后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人的一生？ 宁晴还没有说完，坐在沙发上玩游戏的陆兆颖就忍不住了，他猛地一下砸了手机。 那你有没有想过秦小冉还这么年轻，他不能参加高考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手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？我还以为你真的良心发现来看秦小冉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。真当我们这么好欺负没人罩着是吧？还好当初秦小冉没有住在你们林家，不然被怎么欺负的都不知道，还求我们放过孟欣然，天方夜谭。哼，程默，你进来，把这两个人扫出去。 陆兆颖冷笑着朝门外开口。程默一直在门外，听到陆兆颖的声音就推开病房的门进来，直接朝宁晴这边走过来。病房的门本来就是半遮掩的，程默五感也灵敏，宁晴的话他也全部听在耳中，看向宁晴的目光十分冷漠。同时进来的还有两个黑衣人，直接把宁晴拎起往外走，简单又粗暴。宁晴没有想到秦冉竟然一句话不说，他不敢置信地看向秦冉的方向，也没有想到秦冉竟然真的会让人这么对待自己。 秦冉，你就这么对 宁女士？听起来你找错人了。秦冉伸手接过陈管家递给他的一杯水，唇扬了扬，笑眯眯地打断他。他明明是笑着的，说话的声音也一如既往的散漫，眸底漆黑一片，看不到底。可是宁晴却一瞬间有些毛骨悚然，从陈淑兰死后他就感觉到秦冉的不同了，今天的感知更加清晰。秦冉对待陌生人大抵也就是这个态度，敷衍又散漫。具体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？宁晴被保镖扔到电梯里，她有些狼狈地爬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些强烈的不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离她而去了。林奇倒没有被扔，他跟在程默等人身后走到电梯里面，眉眼垂着轻叹一声。 哎，你不该这么对冉冉说话，本来就是欣然的错，冉冉才是受害者。算了。 林奇还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。他摇摇头。 回去吧。 出了电梯，林奇兜里的电话响了一声。是孟父。他看着手机，好半晌之后，然后接起来。 怎么样？ 电话那头孟父的声音里十分忐忑。林奇没有说话。那边的孟父大概就知道结果了。 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 他苦笑了一声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林奇把手机放回去，他心里已经清楚，孟家跟孟欣然再也没有以后了。两人都沉默不语地出了医院的大门，林家司机看着两人的脸色也不敢多问，只是沉默地把车开了回去。一路上宁晴十分忐忑不安，回到林家后也没有去楼上，只是把包放在桌子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冷水。 妈，你们去哪儿了？ 秦宇从楼上下来，看到这样的宁晴，疑惑地开口。冰冷的水让宁晴回过神来，她抬头看了一眼秦宇，对方乖乖巧巧的，宁晴不稳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。 雨儿，明天要高考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 应该没问题。 秦宇笑了笑，宁晴终于露出了一个笑，她缓缓舒出一口气，把茶杯放在了桌子上。从始至终，秦宇都是她手中的王牌，只要秦宇没事，她就放心。翌日，6月7号，高考第一天，市中心别墅，秦冉起来得很早。陈管家一早起来，他暂时接手了程木的任务，正拿着水壶给秦冉的花浇水。见秦冉这么早下来，不由抬眸，惊讶地开口问道： 秦小姐，你怎么起来得这么早？不多睡一会儿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